各位来宾，大家午安，欢迎您来参加今天的阅读诗之美系列演讲活动。今天的活动内容非常精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台大中文系教授方瑜教授来现场为我们进行专题讲座。今天的题目是春天的歌，唐宋诗之美。方教授魅力无穷啊，今天我们在现场啊，除了这个一般的座位已经客满之外，在我们后面增加的座位现在也已经坐满了啊。另外在我们的二楼旁听席，今天来了100多位小绿绿到现场来捧场啊，我们在这里呢欢迎这三班由郭老师带队的北女同学，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啊，也非常谢谢各位来宾今天到现场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国家图书馆汉学中心的耿立群组长为我们上台主持。 方老师，各位在座的喜爱阅读的、喜爱诗词的老朋友、新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午安。我为什么说老朋友呢？因为我发觉有好多熟面孔。我们国家图书馆呢，自从去年开始推广这个民众的这个阅读活动，那么去年的下半年呢，我们推出了一个民国100独享精彩，发现古人生活美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经典导读活动，那么受到民众非常的喜欢，每一场呢就跟今天一样就是非常多的来宾来参加。那么同时呢，每一位呢都跟我们讲说明年还会不会继续办，所以呢馆长就受到了大家的鼓励呢，那么我们今年呢就比去年还要更丰富，那么我们推出了四季阅读的活动，那么春天读诗，那么咏春啊，各位不要想到叶问啊，然后我们用诗歌来这个歌咏春天，诗情画意，那么春天的美好啊。那么咏春呢是我们的这个第一炮，那么就是从二月到四月的这一个活动，阅读诗之美。那么到了夏天呢，我们会推出台湾文学与电影。那么到了秋天呢，会是一个中文的经典的阅读啊，到了冬天呢就阅读西洋的经典，所以各位一整年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阅读活动、阅读讲座，那这个陪伴大家。那么所以呢，今天的老朋友们是促成我们不断的推出这个阅读活动那么最大的这个功臣。那么新朋友们呢，我们也希望以后呢也变成老朋友，那么随时支持我们的活动，那在此呢也要先谢谢大家这么捧场。那么这个今天我们刚才司仪已经讲到，我们今天呢要请来的这个主讲者呢是台大中文系的方瑜老师。方瑜老师，我想这是大名鼎鼎啊，不用我多加介绍。不过呢今天我想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介绍主讲人啊。那方瑜老师呢，那他的研究专长呢，那么就是在诗。那么他在台大中文系呢开的课呢，李商隐的诗啊、李贺诗啊、杜甫诗啊，那么等等的。那么当然他也开其他的课，像史记啦、左传啊。我刚才方老师进来的时候呢，北一女的老师说啊，方老师啊，我哥哥以前修你的课，这个就是我想应该是大一国文啊，您讲的史记太精彩了，所以我想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除了唐诗还可以请方老师给我们讲史记啊。我常常觉得我很羡慕中文系的朋友啊，我常常说他们很厉害，就是中文系的老师们呢，这个可以右手写论文，左手创作啊，这个各种的文艺作品，这个散文啦、小说啦、诗啦，那么 方老师呢也是各中翘楚啊。那他从这个硕士论文开始呢，那么就研究唐诗，那么也有好多本的专著。诶，我以为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会出来啊。那如果没有出来，我就大概念一下啊。这个硕士论文呢就是写的唐诗形成的研究。那么之后呢又出版过这个中晚唐三家诗析论，就是介绍李贺、李商隐跟温庭筠。那么还有这个像这个沾衣花语，那么唐诗论集等等。那么同时呢方老师的这个文艺的作品呢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多。那么像这个回首啦，或者是昨夜微霜啦等等。昨夜微霜呢，那么还得过这个中心文艺奖章啊。那么在学校呢，老师也是非常受到这个欢迎的一位非常好的老师，所以也得到过台大的这个优良教师的这个奖项，优良教师奖项。那大家比较还没有注意过的呢，是方宇老师除了论文那么跟创作之外呢，他也有很多本的译作，翻译西方的这个作品。这个志文出版社的这个新潮文库啊，有好几本啊，这个英国的、德国的等等的，有剧作，有小说啊，有诗作等等，可见的他的这个兴趣是非常的广泛。那所以还不止两首，一首论文，一首这个创作。那么我不知道还有就是这个译作方面啊，那所以呢。其实大家看到今天在座的我想都非常的幸运，主办单位一直跟我讲说很早就把报名系统关掉了，因为实在是太踊跃了，那么怕这个场地那么位置不够坐啊。那么所以我想我就不多说，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方老师为我们讲唐宋诗。 各位来宾大家好，我最不好意思就是人家一直在说你在下面就在那边听着。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哦，我刚刚听到我真的觉得很脸红，这些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做的事，现在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啊，希望不要做什么事，所以被抓出来演讲其实非常的不情愿。好，但是呢既然答应了我会尽力把它讲一下这样子哈。其实我真的是一个很懒惰的猪八戒型的人。那因为当时就是因为立群跟我很熟啦，那所以他们国立图书馆打电话要我讲的时候，我其实推不掉，只好说好吧那就讲。可是要讲什么呢？他们说他们的系列是咏春，那我就说好吧那就春天的歌好了，就这样顺手讲，顺口讲春天的歌。后来我想一想，对啊，春天的歌其实非常的多啊。虽然说是唐宋诗，但是我其实是唐诗为主啦，宋诗只有最后面两首，而且看时间恐怕是讲不到了哈。那讲不到那就算了吧，反正尽力的讲哈。那春天的歌在唐宋的诗其实词里面都是非常多，因为春天本来就是一个生机萌发，很容易激起人的那个感怀，尤其是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亚热带地区可能还不觉得，但如果是在高纬度的地区啊，冬天很多人会死掉，会活不下去的。所以等到春天来的时候，真有一种好像重新活过来的那种复苏的感觉，然后又看到大自然也是生机盎然，所以这种时候啊，那种创作的冲动啊，也会开始萌发，所以写春天的歌非常多。那秋天也是，因为又是一个变迁，从盛夏变成了凋零的秋天，然后眼看着冬天又要来临，好，那种心情也是会非常起伏的。所以人跟大自然的互动和配合，这个是从古以来没有改变的。所以呢，春和秋歌都很多，歌就是诗啦，诗歌，对不对？古人的歌就是诗，哈，那诗就是比较讲究的歌，所以我这边说春天的歌当然也就是春天的诗。但是那么多要选什么呢？那我只好从我自己比较熟悉的范围哈。那唐诗里面其实这首就是春江花月夜，是一首非常特别，而且它好像是揭开了唐诗的一个序幕。 就是从那个六朝开始进入唐诗。那这是一首啊，非常具有生命力，而且呢，跟以前的诗歌不一样的一个形式这样子出现，所以就很多的文学批评家或者文学史的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首诗。可是这个作者张若虚却完全没有什么资料，你查遍了所有的，连他的生卒年都不清楚。他的确是初唐时候的人，但是就是这样，他只留了这一首诗，还有另外一首，那另外那首也没有什么好，所以几乎就是靠这一首诗让他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名字，没有一本文学史不会提到这首诗的几乎。那么闻一多他是特别的推崇，说他是那个刚刚你们那个 PowerPoint 有打出来吗，说他是顶峰上的顶峰，而且是宫体诗的治属，他那篇文章叫宫体诗的治属。宫体诗就是六朝的那种宫廷游乐的诗，常常写游玩，写美女，写什么，写女人的装饰啊，那些没有什么内容的。那这种宫体诗呢，一进入唐诗，可是刚刚初唐四杰里面还是有很多诗是跟这个六朝的诗很像，所以那个时候文学史说调入初唐啊，但是犹带六朝景色，虽然是进入了初唐，政治换了，但是文风呢还是有六朝的这种景色，就是锦绣的锦，对，还是没有改变过来。但是这首诗《春江花月夜》一下子打破了，把六朝的那种文风啊完全打破了，它开启了一个新的唐诗的一个局面，所以它放在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也是很特别的。而这个作者呢，除了这首诗他又没有写其他的东西，所以很多的作品是因为是很有名的作者写的，所以就流传了。那可是有些作者他本身一点名都没有，但是他的作品太好了，那作品就流传，可是作者呢什么资料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张若虚就是属于后面这种的，因为有些有名的作者啊，哦，是李白的诗，是杜甫的诗，那一定好吧。其实你们读过就知道，李白杜甫也写过不好的诗，对不对？杜甫写过什么林热了开口，水昏鱼掉头，你说这算什么好？树林太热了，了就张开嘴巴，那水很浑浊，那个鱼就掉头了，那这样子的对偶，这样子的诗。可是如果说是李白是杜甫写的，大家就不敢说了。不过也有批评家说这种诗实在不好，对不对？那不能就是因为他太有名了，他的作品大家就说好。但是像张若虚这首诗，因为这个人我们完全几乎是无名氏一样，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的生平，但是因为这首诗他真正是好，那不是靠作者的名声撑起来的、哦、所以他的确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又是初唐诗坛展开了唐诗的新的格局的一首诗。而且它不是像六朝那样子的格局，它是一个七古的长篇，七言古诗的长篇，而且深情文情都非常的美。它的音调，先说这个比较技术性的，它那个音调、哦、跟那个文章的意思配合的非常的好，就是深的情跟文的情。因为今天没有黑板、啊、所以大家就只好用听的，我国语又不标准，咬字又不清楚，那只好大家配合一下好了哈，就是四句换一个韵，四句换一个韵，你们看就知道，四句一个韵，四句一个韵，而且那个韵呢是平仄相间的，所以练起来的时候非常的流利婉转，那个深情跟文情哦配合的天衣无缝，这是一个技巧上非常成功的地方。这也是唐诗哦，后来七古啊，然后进入到七律，这都是一个先锋。那么可是他也有所继承，所有的创作其实都是前有所成啊，那重要的还要后有所起，对不对？那么这首诗呢，题目春江花月夜是南朝的乐府的旧题，并不是新的题目，它题目是旧的。那它的内容呢，写的是游子思妇，那又是非常非常悠久传统的题目，所以诗的乐府旧题，然后内容又写的是游子思妇，可是他能够写出创新来，技术上的创新我们刚刚讲过，那他内容上的创新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他春江花月夜五个主角，有就是写春写江写花写月写夜晚， 而这五个里面呢，这五项里面呢，主角中的主角呢，就是月亮，就是月亮，月亮是这五个里面的主角。然后他把这五项，这五个物象哦，在那边轮流的在那边使用，非常的成功。那还有最厉害的呢，就是他的诗，这首诗里面有两层的时间的书写，这点我一定请你们要注意。他为什么那么成功？就他有一个表层的时间跟一个里层的时间，而且这两个时间转换的哦，完全没有干隔之处。他表层的时间呢，大家都看得出来，就是一个春天的夜晚，它从月亮升起来开始，平常的一个平常的春夜，有月亮的春夜，月亮升起来了，然后呢高高的挂在天空，然后慢慢的西斜，然后落下去，所以是一个晚上的时间，月亮升起到落下。当然它用很多其他的景物，春天的景物来配合，所以这个是一个表层的书写的时间。但是你仔细看就知道，它里面还有一个里层的书写的时间，那个时间呢就一直推远到远古的鸿蒙初披的那个洪荒的时代，好像地球刚刚形成，月亮开始第一次出现在天空，开始照到地球上出现的人，这样子。而这两层书写呢，他怎么样把它调和在一起？你如果一下转不过来，那武功不好的人就转身就转得很，就你刚刚练的时候，一个招式跟一个招式就连不起来嘛。但是你看他空中转身非常的厉害，他用什么呢？他用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就是第十句那边开始，江月何年初照人。这个一转，从月亮孤独的等待就转成游子思妇的相思等待，非常的自然，就从远古洪荒的那个鸿蒙初起的时间转到红尘的人世的时间，就从那个远古的月亮的等待，孤月的等待，转成了一般的小人物的儿女之情的等待。可是它转得非常的自然，所以我觉得哈，这真的是一个天才的作品。你不觉得他在用心，好像都是随手写的字，也都是没有用典故，全篇都是白描，没有用典故。我今天选的也多半都是这样，因为要讲典故的话必须有黑板，而且要很多背景知识啦。我不知道各位的那个背景是什么，也许你们是学理工啦，学什么医啦，学什么的哈，对不对？所以我想算了，既然没有黑板哈，那我们就选一些白描的作品。可是这首诗完全没有用典故，那这个更难。所谓没有用典故而能写得好，就是天生丽质啦，不用化妆的，这是更难的。所以这些你们要注意。还有呢，就是我刚刚说那个真的让你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诗人的想象力可以伸展到那么遥远的时间。你看他说江天一色无纤尘，江水和天空完全是同样的颜色，因为在月光之下都是一种银白色，没有一点点的尘埃，这个完全不是红尘的写实了，对不对？可是皎皎空中孤月轮，那个月亮一点尘埃都没有，那么明亮的月光，可是它是一个孤独的月光。为什么它孤独？因为它下面要讲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个初，这个照，这个待，这些都是重要的字，就说这个月亮在空中它第一次照见的人是哪一个人呢？好像说它好像让你想象那个月亮一直孤独的悬在天空千年万年，在那边等待，一直照地面都没有活动的东西，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出现了，地球上开始出现的人被这个月亮照到了，那月亮就开始一直在等待说他还会再出现，我还会再看到他。可是呢，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总相似，这个就影射到他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有限和无限的对比。月亮还永远在那儿，他不知道，这就很像李商隐的神话诗了，他不知道神仙是不死的吗？月亮也是，我们现在看的月亮跟千年前的月亮还是同一个月亮啊，对，千江有水千江月。可是人已经不知道换了多少 自带。那个月亮第一次照见他就很想念再看到那个人，可是那个人再也不会出现了。他已经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对，多少世代，他的子子孙孙可能都死了，可是月亮还是不知道，因为他是拥有无限，拥有无限的月亮不能想象有限的人生是怎么样。所以他在那里一直等说，江月何年出照人，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待人。他等待的不知江月待何人，就这句，不知江月他等待的人是谁。他等待的人是谁呢？那个人早就不见了，但见长江送流水。所以这个长江送流水很明显是一个时间的比喻嘛，对不对？江水这样一直流一直流，月亮升起落下升起落下，年月日就是这样一直过去一直过去，那人间的人呢一代一代的过去。所以他在这个第一个大段里面所写的其实就是这个里程的书写。你会觉得一个月亮好像很痴心很痴情的一直在等，说我当初第一次照见的那个人他为什么不来了呢？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看到他呢？因为拥有永恒无限的月亮，他不能知道人的寿命是那样子的短。这很像李商隐那个神话诗，说那个王母娘娘在那个地方倚窗等待，等待那个周穆王再来。那周穆王为什么不来了呢？其实周穆王虽然活了很老，对不对？但是他也死掉了，他活了100多岁好像，对不对？那可是他还是死掉了。所以穆王何事不重来，八骏日行三万里。说你不是没有交通工具啊，你有那个八骏每天可以跑3万里，那这个到昆仑山来的路你一定可以克服的嘛，对不对？那空间的距离可以用快速的交通工具的时间来克服，可是穆王何事不重来，问题不在空间不在交通工具，而是时间。人呢，没有那么长的命，这就是拥有永恒的东西他不能够了解短暂的浮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他第一大段就是把这个里程的书写把它写得很清楚。然后第二段因为孤月的等待再转为游子师父的等待，就非常的自然。孤月一直在那边等待，不知江月待何人，这个待字用得很好，对不对？我不知道他等的是谁，可是他在那儿一直等一直等，永远落空的等。那么人间也有等待，就是游子师父的等待。好，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你们就可以了解。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先练一下看一下齁。你看每一个差不多这第一大段里面春江花月夜这五个字一直在出，明写有的是暗写。 那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时间的流动。好，所以我才引用那个陈世香先生，陈世香先生是杨牧的老师。好，对，他现在好像已经过世了，他一直在美国。好，对，陈世香他写的几篇论文谈中国古典诗的都非常的有创建，像他谈那个八阵图，像杜甫的八阵图，好，他讲得非常好。那他在这个地方也有提到，他觉得诗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感。而且这个时间呢，你不能直接说，不能说什么春天过了夏天就会来啦，夏天过了秋天就会来了，你不是明白说的，最好是用含蓄的暗示的，不要明白，用意象用比喻，然后不要说，让读者自己体会出来，让他感觉到时间在里面流动，那就非常的成功。越是用含蓄暗示的方法，把那个时间在诗里面表达出来，那就会变成了一种气氛，那最后可以形成一种境界。他说的大概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你们可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点出来非常重要的，几乎所有的诗里面都明的暗的在说时间，当然也说空间，空间和时间是两个轴嘛，不能分开的。对，当然有的比较强调空间，但是空间里面你也暗示了时间，可是你要如何的表达出来呢？这个就是要看技巧。那我觉得这首诗它真的很成功。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燕燕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五月明。四句一个段落，押一个韵，然后月照花 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又是一个段落，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就这个初字就是时间，对不对？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识，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所以这一大段完全没有红尘，说的都是自然的东西。所以这个是里程的时间的书写，从远古地球形成，月亮出现在天上开始，江水啊什么的，花啊树啊，这都是自然的东西，对。所以它从那个月亮的升起，你看春江的潮水接连入海嘛，所以江上的明月跟海上的明月其实都是一个月亮，对。所以从月亮的初升升起来开始，然后慢慢越到中天，然后慢慢西斜，然后沉落，这是到最后面。所以整个就是现实的时间，表层的时间就是一个晚上，一个春天的晚上。所以春江的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就跟潮水一样，涨潮的时候月亮也就是出来，月亮圆的时候潮水就涨，对不对？大家都要知道涨潮那落潮什么的，这跟月亮的圆亏都是有关系的。潋滟随波，你看他这边就写那个水光潋滟。水光为什么会潋滟呢？因为有月亮，因为有月光。如果是没有月亮的晚上，水光不会那么潋滟随波。所以月亮在边暗写潋滟随波千万里，什么东西千万里？月光千万里，随着水波千万里。何处春江五月明，所以最后把它点出来，这个月亮只有一颗，可是呢所有的江水海水，所有有水的地方都被这个月光照得闪闪的有那个光辉。好，所以你看这四句，对不对？然后月亮呢也照到岸边来，江流婉转扰芳甸，所以点出了一些春天的物象，给你一种香味。芳甸，芬芳的这个沙滩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芬芳呢？因为有很多的花树，月照花林，所以不晓得是什么花，但是会有一种香味。所以在晚上这些花开着，在月光之下，那整个的颜色就好像是空中飘下来的小小的雪珠一样，那种线。那所以这个花我想一定是浅色的，桃花、李花、杏花，对不对？一定是那种浅色的花，可能不是深色的，所以跟那个月光混成一种银白的那种感觉，好像是空中飘落的线珠这样子，小小的线。空里流霜，所以他用好多来比喻月光，像那个花林一片的银白也是月光造成的。那空里面好像那个月光像什么？好像空中有那个霜在那边流动，流动的霜也是一种银白的颜色。可是你不觉得它在飞啊？霜会这样落会飞，但它不觉得飞，因为它是月光，它根本不是霜。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那种白白的沙滩已经跟那个月光融成了一片，所以后面才说江天一色无纤尘，已经分不清哪边是哪边的界限了。月光、水和沙，白色的沙滩全部都融成一片，所以江天一色无纤尘，好像尘埃完全不入，这个不是红尘。下面的我们已经讲过了，你看皎皎空中孤月轮，为什么强调这个孤？因为他在等待，等待的第 一次这样照见的那个人，第一次映入月亮的眼睛中的那个人，所以这个是诗人的想象，他就觉得从此就一直在等待着那个人再度出现，可是那个人不再出现了，他不知道为什么。 对，所以下面第二段开始他就转入了红尘，白云一片去悠悠，这个过片之间转得非常的自然。白云一片去悠悠，时间呢它其实是天上云的流动，可是你感觉到好像就是时间悠悠的流过，百年千年这样悠悠的流过。清风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识明月楼。这四句有一个段落哈，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总卷不去，捣衣沾上薄还来。又是一个段落哈，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这都很像游子诗赋的那些蓝潮的诗，这段是最像的。然后我们再把它练完齁。昨夜闲谈梦落花，你看这句练起来声音最好听，因为它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昨夜 闲谈梦落花，可怜村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霞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你们看到斜月然后到落月，时间一个晚上的时间在过去，月亮在移动，有没有？你看变成斜月，然后藏海雾要落到海里面去了，然后就是落月摇情。所以后面这边讲的都是人间的情事，人间的事情。好，那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识明月楼，这都很像六朝的那种乐府啦。所以这首诗跟后来的唐诗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作者放在外面，你完全看不到，所以没有办法推究张若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里面有作者吗？他完全是一个旁观者。所以这就是乐府喜欢用的，都是写旁观者写他所看到的那些，这是什么黑板是吧？哦，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好，等一下要写的时候再写哈。所以我已经选，就尽量选不用什么典故的啦。好，所以谁家今夜何处相思，都是不确定的人，不是说他自己的事情，也不是他所指出来的，指出名字来的什么人什么人都不是，就是泛泛的说，总是有离家的游子，总是有在家里相思的师父，游子也在想家里的妻子，妻子也在想丈夫、哦、所以这个是一种普遍的感情。所以作者放在外面，这跟后来李白啦李贺啦李商隐，他们都很会写这种神话啊，或者牵涉到永恒的时间的主题，他们都非常会，可是都有自身的特别的标志，你一看就说这是他们的诗没有错。但是这个张若虚，如果你把这个名字盖了，你说是谁的，为什么一定是他的，对不对？他完全没有把他的自己的印记，他自己的记号落在他的诗的上面，所以这也是这首诗很特别的地方。这个也比较近于六朝的乐府诗，比较就是汉魏以来啦，这种乐府诗就是作者本身放在外面，他用一个旁观的眼光再来看，不是自己抒自己的情，他是抒一种普遍性的感情。所以他说谁家今夜扁舟子，坐着扁舟远离家的人是谁呢？何处相思明月楼，有月亮照着的庄楼上是谁在那儿相思呢？然后下面就转入到这个游子诗赋的感情。所以这些都是很写的都深情文情，都是很配合，练起来非常的漂亮。看齁，可怜楼上月徘徊，月的徘徊其实就是人的徘徊，对不对？没有失眠的那个师父在那个庄楼上在边徘徊，那月亮也在那里在空中一直在他的身边照来照去，月亮的徘徊就是暗示师父的徘徊，天空的徘徊就是要脚下的徘徊。好，这种都是大家很善于使用的方法。应照离人妆镜台，所以把离人特别点出来，离别了夫妻分别的人，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安睡，照着他的妆镜台，所以这是写师父这边，对不对？卷了，不管是卷 上来还是卷下去，月亮都还是可以照进来，月光还是挡不住的。好，你卷了，月光还是从帘缝里面漏进来，那你干脆卷帘来看月，那你越看月亮，你越是在相思。 好，所以玉户连中卷不去。那捣衣沾上那个照到那个外面，从室内到室外，室外那个江边有那种大石头，那是女人他们洗衣服的，就是在那个沾上面捣衣。那捣衣沾上，好，那个月光还是照着。现在没有人在捣衣了，石头在那，那石头上还是有月光，所以月光是高楼它也照，那个劳苦的人的那个工作的地方它也照，它是完全没有分别的，它全部都照到。此时相见不相闻啊，像是，所以相望不相闻，对啊，所以大家都在望明月，可是没有办法通声息。如果是现在就很好啦，马上传简讯啊或者是什么的，对不对，就可以，所以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可是古人没有办法，大家都望着月亮，都同样的相望，可是没有办法能够把声音能够传过去。所以这就是诗赋的想象，愿逐月华柳照君，这也是很像六朝的诗啊，曹植的诗啊都有，对不对，想要愿逐西南风，长侍入君怀。君怀凉不开，贱妾当何依，有没有就是想随着风到你的身边去，他这边是说愿随着月光到你的身边去，愿随着月华，就是月亮的光华，对不对，到你的身边去。可是这是想象，不可能的，就是鸿雁长飞光不度。为什么马上想到鸿雁呢？因为想到鸿雁传书嘛，对不对，所以有鸟飞过去不一定是鸿雁，但是就想说如果是鸿雁可不可以把那个相思的信传给你呢，可是它一下子就飞过了，光不度，月光哦，没有办法随着鸿雁把讯息传给你。鱼龙潜跃水成文，那这个鱼龙也是有那个鱼符传书的那个典故啦，就是古人也会借那个鱼啊，鱼肚子里面可以传信的，所以雁啊鱼啊都有暗示想要传讯息的这种意思含义在里面。可是鱼龙潜跃水成文，看到月光太亮了，它一下子跳出来，一会儿又潜下去了，水面就有波纹啊，这些都是用春天的这些动物的那种活动来作为一个诗歌的点缀，让它更加的丰富。而这种点缀也不是随便乱讲的，又跟那个传书啊相思啊这些都连在一起。那这边都是说诗赋啊，那然后呢再从游子这边再转过来说，那个在外面漂泊的扁舟子的那个游子呢，昨夜闲谈梦落花，你看昨天不知道走到一个不知名的潭水边，梦中哦梦到落花飘零，意思就是说春天已经过去了，春天应该两个人相守的，可是现在就已经错过了一个春天，可怜春半不还家，今年的春天已经有落花了，可见是已经过一半了，现在那个花季好像也过了差不多一半了，对不对，阳明山的花季啊什么的好像到三月十几号，对不对，所以也差不多是春半了，可怜春半不还家，今年的春天就注定要错过啦，已经错过了一半了，我还没有回到家。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从那个月亮然后告诉你，都是时间都是用含蓄的暗示的流动，有没有，现在已经春半了，然后下面江水流春去欲尽，春天、哦、很快就要过了，刚刚春半，你看现在看到江水在流春，流的是落花的花瓣，对不对，那也就是春天快要过去，眼看着春天就快要过完了，江潭落月复西霞，江潭的那个月亮越来越斜越来越斜，眼看着就要落下去了，这都是时间的含蓄的流动，都没有明白说，可是你可以感觉到它在背后推动的那个力量，时间就是在那儿流动。斜月沉沉藏海雾，第一句就有那个它前面就有把那个海上明月从春江跟海上连起来，江和海连起来，它这边又是你看斜月沉沉藏海雾，因为月亮江上的月亮其实也是海上的月亮，然后月亮越西斜越西斜，然后、啊、海面上就起了浓雾，春天本来就容易起雾的啦，对不对，然后月亮好像已经沉入到雾里面去了，藏海雾快要看不见了，那个明月本来在当空的明月快要看不见了，时间哦，一个晚上的时间快要过去了，结识潇湘无限路，所以你看非常普遍的来说，游子 离家的人，用各种的原因离家，离家的原因很多种，对不对？江淹的别赋啦，别离签名啊，对不对？你要离别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所以这些人有的在南，有的在北。南北他用各种的名词，碣石是代表北方的地名，然后那个潇湘是代表南方的地名。碣石潇湘从北到南有无限的路，天涯路，茫茫的天涯路，路上到处都有游子在那里走，他们都没有办法回家，种种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回家，碣石潇湘无限路。所以不知道今天晚上趁着这个还没有沉下去的月光，有几个人在赶着路回家呢？还是有好多的人，更多的人是在继续在漂泊呢？不知道，不知趁月几人归，只看见落月摇情满江树。又回到春江的江，然后春树一片绿意盎然，落月摇情，可能又有风，落月在树的那边慢慢沉下去，风在边吹动着树。摇情，这个情哦，是普遍的游子思妇思恋之情，并不是特殊的谁的感情。所以你看他这个诗的前后结构有没有尾巴呼应到前面，从头到尾到最后的落月，从海上明月共潮生，这个月生到最后的落月，整个就是一个晚上的时间。所以我是用就最简单的方法这样讲，因为我想要把它讲完这些诗，所以我想只是提供几个点，你们可以自己去看。而且这首诗是随便唱，你可以随便用各调子唱起来都会很好听，因为它深情真是配得太好。这四句换一个韵，平仄相间，那整个诗完全没有拦字，没有好像说看不懂的地方都没有。可是呢，你去挖掘它的深层，它是很丰厚的，就是我说的，因为它有里程的书写，跟那个六朝的诗就不一样，六朝的游子思妇的诗没有达到这样的厚度。所以这首诗它可以称为说宫体诗的自述，的确因为它写得很像游子思妇，很像宫体诗的那种主题啦，可是它能够写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一个孤峰独立，对不对？高峰上的顶峰上的顶峰啦。那这个诗人虽然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就靠这首诗他可以留名在文学史上，应该也很值得吧，对不对？好，可是他就只有写这一首。这个是初唐的诗。好，然后我们就来看也是春天的歌，这两首就是杜甫的名作，而且是七言律诗，那精炼。那为 什么要选这两首呢？因为一方面它是春天的，本来今天3月3号嘛，本来应该说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对不对？丽人行刚好跟今天3月3日，可是那首诗不太适合，因为它主要是讽刺那个安禄山那个兄妹啊，那些安禄山啊还有杨贵妃的姐妹啊这些的，那整个的春天并不是它的主题，它主要是讽刺的诗，所以我想还是不要，而且那个要讲太多的那种相关的背景那比较不好，我想用白描的诗来做例子比较好。而且这两首诗是非常好的，是杜甫很七律的精品。因为杜甫那个时代虽然已经是盛唐的尾巴，对不对？安史之乱的前后，其实唐诗的七言律诗发展的比较慢，早期的时候真的还受到六朝的影响，那么五言律诗兴起的成熟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初唐四杰啊这些都有很好的五律了，五言律诗，但是七言律诗非常的慢。你看李白几乎没有写什么七言律诗，对，杜甫也是在越到晚期，他到了四川以后，他写的七言律诗才越来越多。长安时期他的七律写的很少，五律五古他五古写的最多，七古也有，但是七律真的很少。可是这两首就是他长安时期的七言律诗，而且呢一四首就写得非常的精，真的没有什么毛病可挑，而且全部没有用典故来支撑，就真的是天然去雕饰，真的是封神艳绝一世啦，我觉得非常漂亮的诗，你一读就知道完全是素面，可是真的是绝色啦。 而且最特别的就是说，这个不是忧国忧民的诗，因为杜甫的诗多半都在忧国忧民，国破山河在啦，城春草木深，对不对？然后就是治君尧舜上，在此风俗淳啊，对不对？他的志向都是这样，我们想起来杜甫好像都如此，但是这两首呢完全不是，这两首就是要及时行乐，春天要及时行乐，那这个很像李白的调子，对不对？杜甫写出李白的主题啦，这是李白最擅长的主题嘛，对不对？但是杜甫把它写出来，而且也写得非常好，不过这种诗在杜甫诗中很少，就是尤其他又用七律这么严格的格律的诗来写，就更加的特别。那么写这两首诗的时候呢，是杜甫在长安，安史之乱刚刚结束，肃宗回到了长安的朝廷，但是整个长安也是满目疮痍啦，而且呢杜甫这个时候虽然在朝廷里面为官，这是他一辈子难得在朝廷里面做一个时宜的官，可是呢他很不会看风向啦，那皇帝很不喜欢他，那个这个讲起来又是很详细的那种背景资料，我就不介绍。反正他虽然在朝廷里面挂着一个官，可是做得很不快乐，他不久以后就离开了，就被贬谪出去，然后后来他就干脆就不做了，就一直往西边走，一直走到四川那边，然后他一生都没有再回到长安。所以这两首诗也是杜甫在长安最后的春天，就是他47岁的时候，就是在西元758年，杜甫出生在712年嘛，所以这个应该是47岁左右，758年，这是他在长安最后的春天。他当然他不知道自己这是最后的春天，可是他心情哦并不是快乐的。所以在这样子的心情之下，他来到了长安的那个南边那个很有名的风景区曲江。曲江就有点像台北的阳明山那样子，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的，也有皇帝特别的地方，行宫啊，贵族的行宫啊，那个别墅啊，但是也是一般平民可以随便去玩的地方，所以春天啦什么的花开的时候人都很多这样子，那风景很好，是人工开辟的水道，所以弯弯曲曲的叫曲江，可是从秦汉一直经营到唐朝才能够经营的这么好，种了很多的花草啊，还有水鸟啊什么的，是很漂亮的地方啦。所以他自己一个人朝廷上班嘛，都是一大早去，大概到快到中午就下班了，对不对？那他就自己走到曲江来，从大明宫北边，长安的北边走到曲江是蛮长的，我是走不动的啦，我这个脚是扁平脚，绝对走不动的，可是杜甫很会走，他常常就是这样一路就走过来，就走到了这个曲江这边。所以这两首诗呢，就是一个人在春天心情很坏，百无聊赖，可是就暂时的就在这里看，就暂时拖着不回家，喝一些酒，然后在这里看落花看春天。那可是他没有把他的不快乐明白的说出来，可是你可以感觉到他整个人有一种非常无可奈何，那心情很颓废的这种感觉，这个不是杜甫平常给我们的那个正面的形象，不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刚好可以让我们知道诗人的多面性。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两首，这个就所有的平仄格律都全部对，全部都是对的，没有错，平平仄仄啊，这都全部对，然后对偶也非常的工整，是非常成功的七言律诗。一片花飞剪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惊眼，莫厌伤多酒入唇。这前面四句，然后下面就用曲江当地的风景，江上小堂草翡翠，院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或者浮荣。这两个版本我喜欢浮荣，然后后面我有讲用那个席慕容的诗来跟你们讲什么叫浮荣。本来有的版本都是用浮名，像裘兆敖那本也是用浮名，可是我觉得浮荣比那个浮名更好，等一下我们来讲何用浮荣盼此生。这第一首。第二首，潮回日日点春衣啊，每向江头尽醉归，酒在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十古来稀，大概杜甫的诗最有名的就这句了，所有人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是杜甫的诗，对不对？人生七十古来稀，有没有？穿花蛱蝶声声现，点水蜻蜓款款飞，传与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偎。真的很好，你这样子再去练过还是好。开头三句就是落花进行式，就落花的进行式。好，所以诗人真是观察入微啦。你看开头一片花飞剪鹊村，今年哦，第一片落花是什么时候？是哪一棵树落的呢？当这一片落花，第一片今年春天第一片的落花落下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今年的春天减少了颜色，这个实在是太神经太敏感了吧，对不对？好，一般人哪里会觉得？对啊，如果说台大杜鹃花今年最早开的是哪一棵树，哪一朵花最早落下来，有人会注意到吗？不会嘛，就是再怎么样去记录的人可能也没有，对不对？他说一片花飞，春天就减了颜色，然后呢紧跟着风飘万点更愁人。先是落一片哦，其实就是一个讯号。其实这个樱花最明显的，你去看樱花齁、哦、那真的哇，那个叫做花吹雪嘛。那个齁、哦、那个花齁、哦、这样，那个花都是淡色的，很像雪，粉白色。这样迎着风一下子齁、哦、千朵万朵都落了。一下子就真的是满地都是厚厚的一层落花。有时候落在水面上，好像铺了一层毯子一样。今年的这个花就看花又待明年了，今年就没有了。所以他说风飘万点，他一片花飞他就开始担心了，风飘万点更愁人，他更担心更难过。然后呢怎么办呢？且看欲尽花惊也。欲尽花，你看风飘万点以后，风过了，枝头还有一些花没有落的，这就是快要完尽的花，就是最后的花，今年最后的春花。等到这些再落了，就完全没有花可看了。你们去看花季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去早了它都没开嘛，对不对？那去慢了就只剩下几朵，对不对？都已经开过了，所以要赶得刚好最盛的时候，可是你刚好一阵风把那些刚好全部都吹落了。好，所以你看这个是落花进行式，对不对？你看从一片花飞风飘万点到欲尽花，这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时间，暗暗的在里面流动，是含蓄的、哦、且看欲尽花惊也。然后他要对句啊，且看欲尽花惊也是第三句，第三句第四句要对偶，因为是七言律诗，七古那些就不用对了，你可以对可以不对。那且看欲尽花惊也，他要对一个什么？莫厌伤多久入春。所以这个、哦、如果你要讲那个技巧格律，它这个七个字应该是二二三，且看欲尽花惊也，莫厌伤多久入春，二二三这样顿的嘛。但是呢杜甫他把它灵活变化，且看欲尽花惊也，二三二也可以啊，对，莫厌伤多久入春，莫厌伤多久入春，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样子的心情之下，你想今年的春天又过去了，又是一个春天过去了，那明年的春天我还能在这里看花吗？当然杜甫这时候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没有，他以后再也没有办法看到长安的春花了，这的确就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哦、那所以哦，既然如此只好喝酒了，就对着眼前的落花还有没有落的花就在喝吧。所以伤多久，你看对一个欲尽花这是非常厉害，郁金花就是快要落完的花，伤多久就是明明知道对你伤害蛮多的酒，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喝酒不好嘛，你看多少诗人都想要戒酒啊止酒啊什么的，结果后来还不是继续喝，对不对？那现在呢医生就不能再喝了，喝了你就要肝病了要什么了，但是还是会喝，对不对？如果你不需要喝酒当然是你很幸福啦，但是君当恕罪人，这是陶渊明说的，对不对？你要原谅那个喝醉酒的人，那你能够不需要喝酒是你的幸福，是你的幸运，但是想要喝酒的人一定也有他的原因啊，对不对？所以哦，他说不要厌，厌就是满足啊，就是永远喝不够，不要厌足，这个厌就是下面加一个那个、哦、食的那个厌、哦、不要说这个酒已经够了， 好，这个伤多的酒，对你身体有害的酒已经够了，不管它，莫厌伤多酒，入唇，就让它喝。你看，一个眼对一个唇，五官来对五官，欲静的花在眼前经过，这样看看过去，这边这棵树上有几朵，这棵树上又有几朵，经过眼睛这样看，然后就一杯一杯的喝。那后面就说这个酒是哪里来的呢？他钱不够，他是欠的，他是去挂那个酒债，就到那个酒店里面去挂债的。你看，所以真的很糟糕，好，对不对？他所以杜甫他在这个时候真的有一种很颓废的感觉，就是活得很没有意思，因为他做到了朝廷的谏官啊，谏就是等于是说劝谏的那种言官时宜嘛。可是皇帝根本讨厌他，也不听他的。不过杜甫他实在也是，哎，反正很难讲。这些诗人哦，常常哦对现实的政治其实是不了解的。哦，他跟那个房管的那个事情，这讲起来就太多了，所以难怪皇帝不喜欢他啦，对不对？那个房管那个人也是有点不，我是觉得有点无厘头，对不对？他会搞什么火牛阵什么的，就是很好笑嘛，好的。好，这些都不用再讲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心情很坏，你知道，明白就是这样。可是你看整个诗，好，你看。莫厌伤多酒入唇。以前我们中文系有一位教授研究语言学的，他说伤多酒可以有另外的解释，就是他用台语的话，因为我台语不好，他说伤多就是稍微多一点，修多，所以他说就是这个修多的酒，就稍微多的酒，哦，他说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子的解释呢？我觉得也很好，对不对？他说很可能是这样子的意思也可以。所以很多年前他的一个演讲我听了以后，因为这个诗很熟，我就把它记住这样子。所以这个伤多酒是不是也可以做那样子的解释，就是多了一点嘛，就是已经喝多了，喝多一点的酒就让他喝吧。然后下面就要转了，第五句就是这个做律师最重要的就是三四这一联跟五六这一联，两联都是要对偶的，对不对？但是意思不能重复。如果你三四两句写的意思跟五六两句的意思都一样，这个在那个四身六病里面就叫做合掌，就是明明是两只手，但是看起来只有一只手，那就是浪费了字句。因为诗的字句是最精炼的，你不能浪费每一个，所以三四的这一联跟五六这一联意思绝对不要重复，所以整个诗才会丰富嘛，对不对？所以他写到这里，他转来写什么呢？写曲江当地的景物。所以这一联非常棒，你看，江上小堂草翡翠，院边高冢卧麒麟。这好是这两个对偶是，一方面就说是曲江眼前的风景，因为这个地方有那个贵族的坟墓，曲江外围就是贵族的坟墓，所以生啊死都在这边。那坟墓的话，贵族的坟墓啊，皇族的那些皇亲国戚的坟墓都有石人石马石翁仲石麒麟，有没有都要在坟墓前面建很多石头的那些东西。那经过安史之乱呢，这些都被破坏，那些房子啊什么的很多是烧掉了，很多人也都那些贵族啊那些有钱人啊可能也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死掉了，因为那个杀了很多人啊，那个公主啊王子啊皇孙啊那些死掉就几千人被杀掉，那平民老百姓更不用讲。所以这些别墅啊，这些曲江的旁边那些贵族的别墅啊，皇帝的行宫很多都荒废了，那么这个坟墓的前面的那个麒麟也倒在地上了，所以是卧麒麟，你懂吗？那么这两句高明的地方就是，你看他用活的东西，小小的东西，可是代表春天的充满了生命的小鸟，来对比呢大的东西，很巨大很坚硬人工的东西，代表死亡的东西，坟墓前的石麒麟跟那个春天的小鸟，把它这两句对比起来，春天又来了，小鸟还回来在那儿叫啊，但是呢这个坟墓前的麒麟哦，那个时候花了好多钱盖的，有钱人死了以后都要盖好豪华的坟墓，对不对？然后那些麒麟都倒在地上。所以你看这两句的连在一起，你看江上的小堂，那些小小的别墅现在人都不在了嘛，那翡翠鸟，翡翠是春天的小鸟，代表春天的小鸟，翡翠鸟又在这边坐窝了，在这里叫了，春天又来了，这是用春鸟，对不对？可是院边这个 这个曲江芙蓉院的外面那个坟墓前面的石麒麟哦，却是倒在地上，院边高冢高高的坟墓卧麒麟。你看麒麟跟翡翠，一个是动物，一个是小鸟，两个都对得很工整吧。你看翡翠对麒麟，对不对？你看江上好什么小唐院边，江上院边，这对偶简直没有得挑剔的。它不只是字面的对偶，它是那两个意象的对比，生命跟死亡，弱小跟巨大，自然和人工，全部。所以你想想看，你盖那么大的坟墓，盖了结果你能藏宝吗？藏宝什么？你看现在那个麒麟已经卧在地上了，活的时候的能够看到这个春光，能够喝一点酒，能够被风吹在脸上看这些花，那死了以后即使有这么高大的坟墓又怎样呢？反正他都没有明说了，他只是让自己心里面留过很多的想法，所以才说细推物理虚形了。所以你仔细想想万物的道理吧，有生必有死，对不对？时间生命、哦、这个细推物理万物的道理就让你自己去想了，诗不用详细的说，对不对？只有最后只好说及时行乐，这也就是李白永远没有办法解开的，就是无论你的天才多么高，你多么的写的诗多么的好，你多么的长得多么漂亮，对不对？有多么的多的钱，但是你最后你还是要死。所以李白每次的问题就是，像我这样子的天才为什么也要死呢？不公平嘛，我跟人家不一样，他永远觉得自我感觉良好的不得了，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也会死呢？所以他一直想要修仙啊求仙啊，但是他很聪明，他知道骗不了自己，没有办法可以成仙的，一定还是会死，对。所以哦，这个就是杜甫这时候深深的体会到，的确凡人都是一样，就像花一定会落一样。所以细推万物的道理，我们只有活在当下，所以很多的哲学家到最后你看只有活在当下，但是人最矛盾的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在当下，因为你真的什么都不想活在当下怎么可能呢？你只要闲闲的坐在这里你就开始东想西想，不是想过去就想未来，对不对？还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啦，等一下要去哪里啊，有没有明天要去干什么，有没有？你可以真的活在当下吗？所以那个泰瑞一个人他就说，就是英国的一个文化史的学者，他就是说如果人真正能够活在当下的话，你就可以探入生命的核心，你真的就让你的思维可以一直活在当下这样。可是人就是不可能，虽然不至于上忧五百年下忧五百年啦，对不对？但是你总是会上忧前几天下忧后几天嘛，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很难啊。所以杜甫很好玩，他要行乐还要用理性的说细推物理，他还要先从理性上要去细细的推他才能够行乐，所以他这个人的个性你就可以知道、哦、细细想说哎，真的只有及时行乐吧，要不然还能怎么样呢？何用芙蓉盼此生，何必去追寻那些虚浮的完全不实在的荣华富贵荣名。这个荣比名、哦、包含的更多，如果是浮名只是包含一个名声，但是那个荣就包含的更多。何用浮荣盼此生，何用这个虚浮的不实在的不能永远拥有的东西把你的一生都羁绊住了，为了追求这些东西把你的一生都羁绊住了呢？不过杜甫就是杜甫，这是只是一瞬间的领悟，过了这个时间他又回到原来的本性嘛，所以没有办法。那芙蓉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把这两首都讲完以后我们再来练。那写完了第一首，第二首你看没有重复哦，还是写的，你看开头的形象非常的糟糕，不足为范的啦，朝回日日点春衣，每天上朝回家路上就把这个上朝的这个官服就拿到那个点当店啊当铺去给他当掉，当铺当掉当然就当一点钱，因为不是卖掉嘛，然后就让拿那个钱什么每向江头尽醉归，就走到曲江边沿路都有小酒店嘛，就把这个钱拿去喝酒，喝不够的时候就欠着。所以你看他太太多辛苦，他太太一定下午也要去把那个数回来啊，因为他明天上朝又要穿了， 所以你看，所以做这种诗人的妻子哦，你看看，真的很可怜呢，对不对？他还有酒债呢，还要帮他还，还要把他衣服赎回来，你看看。那他第二天又去了，他又当掉了。所以他朝回日日点春衣耶，每次上朝回家，每一天每天都去点当他的这个春天的上朝的衣服，因为上朝这种衣服比较好嘛，比较贵嘛，对不对？所以才你这个破衣服去点都没有人要的，那就是那种衣服人家就要他，而且他知道你一定会来数的，就这样一直给你当，你就一直数这样，朝回日日点春衣。可是你看他这个里面的背后呢，就是非常做对这个做官哦，已经非常的没有意思，绝对不是治君尧舜上在此风俗存的杜甫了。那个时候是怀抱着多么那个壮志，有没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看看，可是如今呢，朝回日日点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每天都是在这个走到曲江来，然后在那个江边的小店一个一个去喝酒。喝到尽醉才回家，我不知道他家里的人，他太太是怎么样，每天回来就是这样，衣服也不见了，喝得一个醉醉的，有没有？然后他还要去收拾残局，这样。然后他自己还说：“酒在寻常行处有，酒债是很平常的嘛，反正走到哪里都会欠酒债的。”你看看这种话，因为他是大诗人啊，大家都不是，可是你如果跟他结婚，你的日子可不好过，对不对？酒在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个对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想想啊，人生真的很短很短，而且你还能够走自己走来走去去喝酒，这个可以自由行走的这个日子就更短啊，因为到了他其实杜甫只活到59岁。对不对？那他现在47、8岁，说实在也没有多少日子，而且后面的日子是更辛苦、更穷、更苦啊、哦！他所有的好日子大概在33岁以前就全部过完了。我觉得杜甫是这样啊、哦，那个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那真的是哦，非常的快乐。可是自从考试一次一次考不取啊，然后到了长安，然后日子就越来越难过了。他就是从好运，然后一直越来越坏，就这样。然后他离开长安，自己漂泊，带着一家老小这样漂泊，日子就很辛苦了。所以他人生七十古来稀啊，人生那个时候平均寿命短嘛，对不对？人生最多就活到70岁吧，从古以来就很少人能活到70岁的。的确，你看李白算是修仙呢、啊，只活了61岁。杜甫活到虚岁算59岁，那李商隐只有46岁，那李贺不用讲了，只有27岁了。对不对？你看看哪一个人是长命的？那辛弃疾，我们说他身体非常的健壮，什么什么的，也是活到68岁。那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长命了。所以哦，真的人生七十古来稀嘛。所以这两句是对偶的。但是各位想想，他们就说，哎，七十是数目字啊，对一个寻常，数目字要对数目字，对不对？那寻常对七十是不对偶的。这个岂不是不对了吗？可是他有学问的人就赶快说，你们不知道，寻常你去查一查，八尺长叫做寻，背寻叫做长，就是两个八尺叫做长，也是长度的单位，你知道，八尺叫做寻，两个八尺背寻就叫做长，所以寻常也是数目字，所以杜甫一点都没有不对，没有不工整，所以这个很厉害就是齁、哦。可是这两句你看好像就好像是每个人随口就可以说出来的，一下就打入你的心，所以从此就流传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哦。好像都是自己心中出来的一样，诗人帮你说出来了，对。既然要行乐什么的，说到这里很沉重嘛，所以他下面啊、哦、就又写曲江的春景。刚刚是说曲江的那个什么那些东西那些景物，对不对？小唐啦、高冢啦，都是曲江啦，点缀一些翡翠鸟这样。那现在呢，就用那个非常细微的春天的小小的东西，蝴蝶和蜻蜓。你看他怎么写，完全是用白描的哦，但是你会觉得哦，生动如画。穿花蛱蝶声声现，点水蜻蜓款款飞。你看，你说声声款款，这两个双声叠韵的字哦， 不但是对偶，而且非常的传神。他那个穿花蛱蝶深深线，就是蝴蝶啊转入到花丛之中，那春天有叶子有花的花束，蝴蝶穿进去的时候好像看不见了，一会儿又穿出来了，所以它是这样这个平面的在那边穿的。但是点水蜻蜓是上下的，你们有没有看过蜻蜓？那个你现在如果到那个植物园那边有没有那个蜻蜓啊，它那个尾巴在那个水面上噔噔噔是这样上下，然后点一下又飞走，点一下，它是这样上下的。那个穿花蛱蝶是水平的哦，从那个花中这样穿过来，所以你看那个画面哦，非常细微的小的东西，所以诗人哦观察的非常的仔细。为什么会观察这么仔细呢？因为他闲闲没事，对，他就是不想回家嘛，这边把酒喝够了再回去，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就看的。不过你看的那么仔细，你也不见得写得出来啊，对。好，穿花，那那穿字，你看从花中这样穿过，然后深深线，就是忽隐忽现啊，深深线，就是一下子好像被遮住了，一会儿又出现了。那点水蜻蜓款款飞，好像那种从容悠闲的样子，你看噔噔噔，然后蜻蜓在水面上点一下，然后尾巴点一下点一下，这样慢慢的飞。所以这画面哦非常的传神。可是呢杜甫哈，他到了晚年，在那个晚花草堂的时候，他有那个七言绝句哈，江畔独步寻花，写了好几首的，大概是七首吧，七言绝句。江畔独步寻花，也是那个看到春花盛开，不晓得是桃花还是杏花还是梨花，他找不到同伴，就一个人发疯一样的去看，就随手就写了七言绝句。杜甫的七言绝句常常都是随性而写的，比较不用心。他里面也写到了这种蝴蝶啊什么的哈，他说什么蝴自在交音什么流连哦，对，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交音恰恰啼。你看比这个就差很多，我觉得。所以那个他是随性来写的，所以流连就是在花中流连的戏蝶，玩耍的蝴蝶，时时在那儿跳舞，很自在的黄莺鸟恰恰的在那儿叫。你看这两句我觉得就哦，他们还是哦觉得很好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是杜甫写的，对不对？就会说好，你跟这两句哦比起来就差很多。这两句真的是用心写的，因为他要写七律，他很用心。穿花蛱蝶，深深线，没有一个字不好。你要换的话很难换。点水蜻蜓怎么飞？款款飞，慢慢的在那飞。所以他说，传与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偎，所以这个光我其实还是看不见，我现在发觉我只好就全部是记忆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会一下断掉一点，请多多包涵哈。那个传与风光共流转，风春风，光春光，风光连起来就是春天的景物、哦、所以很好。我很想、哦、传一句话给春天的神，让他把春天的风光能够留久一点，跟我一起在这里流转，虽然知道是暂时的相赏，我的欣赏，我坐在这里看，只是暂时的，可是我还是希望能够久一点，不要那么快的就违背，就分离。所以这个感觉你看，就是及时行乐，想要把它留住，有没有？这种哈、哦，后来宋人，北宋那个欧阳修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宋祁、哦、也是北宋的大官，那他写的词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从杜甫这两句把它变过来的。他说：“人生长恨欢愉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你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传与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把它变过来的。所以文学的作品哦，常常都是有改写啊。然后来边偷啊脱胎换骨啊什么的、哦、所以你们要写黑板吗？宋祁的这个你们会吧？你要写黑板吗？ 看得见吗？看不见，算了，好，没关系，好，就他是说他把他因为是词嘛，就写了多几句，人生长恨欢愉少，肯爱千金轻一笑，所以这个是把那个千金难买一笑，对不对？把它反过来用，说何必爱惜千金呢？能够换得美人的一笑，很值得的。肯爱千金轻一笑，你怎么会爱惜千金看轻一笑呢？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跟斜阳敬一杯酒，请你在花间把你的夕阳的余晖留久一点吧。这是不是就是传与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偎，是不是呢？所以一个意思你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把它表达。好，这样。那好，这个什么是芙蓉齁？因为芙蓉你很难讲，就是虚浮的，不实在的，不能永远拥有的，不是你真正的那些名啊、荣华啊、富贵啊那些东西，对不对？后来无意间看到席慕容的一首现代诗，他的是题目叫诗的成因，就是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内容是什么，但他用 一首现代诗来写，因为我一时查不到那个手边没有书，这完全是记忆的哦，所以一定现代诗常常会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哦，所以这个你们要再去查原书，它是收在他的《时光九篇》这本诗集里面的。我想你们图书馆一定，这是你们的当行本色了哈，如果要找一定没有问题哈。他用一天一个24小时用一天哦，比喻人的一生。他用这个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他写一个人，他说整个上午我都用在调整脚步好进入行列，要加入到行列，然后括弧却没有人察觉我的加入。我们你看开始求学考试，不管学测不管机测不管怎么样，然后好毕业拿到文凭，然后要找一个工作，有没有加入到这个社会的行列里面去，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察觉到我的加入。然后整个下午我又为寻找原来的自己而走出人群，觉得这样子我就过了一生吗？很没有意思。他又要寻找真正的自己，他又走出了人群，括弧也没有人介意我的背叛。你脱出社会机构那个体制，好像也没有人注意到。所以重点在这里，芙蓉就是下面这几行，为了争得那些终必要丢弃的，我付出了整整的一日啊，整整的一生。这就是芙蓉，为了要争得那些最后你一定要放弃的东西，我浪费了整整的一天，整整的一生，对不对？起先拼命读书，拼命要争一个位置，然后又觉得这个位置不合我的心意，我的一生难道又这样了吗？你又走了，这样子一蹉跎，一天就已经过了一大半了，也没有人注意你，你这种小人物嘛，你进去和你出来，对不对？而且你最后争得的东西，你最后一定会丢掉的。你死的时候，你能够带去吗？对不对？现在还说，以前还说，哦，躺下来还有几尺地，现在只是一个骨灰坛而已，对不对？好，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为了争，你究竟能够带走什么东西呢？对。所以他下面说，这个债大概是多余的，日暮之后没有债了，日暮之后我才开始不断的回想，回想在所有经过的溪流旁淡淡的阳光和淡淡的花香。这个题目就诗的成因，这个时候才想要写诗。对，到日暮之后，到生命的暮年了，最好的时光都浪费在加入又退出，有没有？也没有人意识到你的加入或介意你的退出，然后一生一天就过去了。然后到了日暮的时候，我才有时间然后不断的在回想我所曾经经过的溪流旁那些被我忽略的淡淡的阳光淡淡的花香。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真正去体会，所以诗没有现在式嘛，诗都是大部分都是回忆，有的时候是怀想未来怎么样怎么样，没有现在的，所以它叫诗的成因。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对芙蓉的解释，为了争得那终必要舍弃的，我浪费了整整的一天啊，整整的一生。所以我想你们可以想一想，对不对？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属于你没有人可以抢去的东西。好，那下面我们再看的就是五言律诗，而且也都是白描没有典故的，就是也是杜甫写的，然后就还有一个李商隐写的，就是下雨的春天的夜晚，还有出太阳的春天的白天。这都是，也有杜甫后面两首也是没有下雨的春天的夜晚，这都是很闲适的诗。我们看他怎么表达，就所以诗的题目不一定要大的事情才可以写啊，你看随便的事情都可以写，所以就是妙手偶得之。你真的要创作的话不会没有题材的，对，大字宇宙小字苍蝇全部都可以写，对不对？可是你写的好坏就不知道了。他这个春夜喜雨，这是一首很特别的，就是说很快乐的诗。杜甫很少快乐的诗，真的诗是悲愁的比较多啦，快乐的有，可是比例上少很多。那杜甫又是忧国忧民嘛，对不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嘛，所以他很快乐的诗很少。那么这首呢却是很快乐，这是他在也是在玩花草堂的时候，因为那是他一生当中好不容易的一个安顿的时候，经过那个颠沛流离从长安这样一路漂泊过来，几乎都要死掉，全家都要饿死，就终于来到成都这边，然后有朋友帮忙，又到处向人家去打秋风啊，终于盖起了一个草堂，又有一些土田地给他，他就种了什么东西，反正日子就算是安顿下来，所以脱离了脱离了政治圈，脱离了朝廷，他反而有一种很悠闲的，这是很难得的一种悠闲的心情，跟在长安写曲江二首，那个时候心情还是因为他还在朝中挂着一个官职，还是不能脱离嘛，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远远的离开了长安，所以他的心情不一样。他这个题目叫做春夜喜雨，所以有诗人诗评家说写那个夜晚的雨并不难，但是要写春天夜晚的雨，你要特别强调让人家感觉到不是秋天夜晚的雨，不是冬天夜晚的雨，是春天夜晚的雨，这个就比较难了。而且呢你还要把那题目，你所有的题目的意思都要在诗里面表达出来，喜雨，你要把那个欢喜的心情写出来，春夜喜雨，而他那个喜真的从字里行间到处都迸发出来，所以这是一首很好的五言律诗，而且是完全很容易读的白描的手法，没有任何的典故。好，那我们先来把它练一次。他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你们会觉得发生两个字不是很现代吗？其实不是，这是出于庄子的。庄子说春气发而百草生，所以发生，春气萌发的时候百草就生，所以发生，这个其实是庄子就有的，所以这不是新的名词，所以要把新名词放到旧诗里面的确不是很容易的，火车啊飞机啊高铁啊这样你放进去的话恐怕就不太那个，对不对？可是你可以用比喻用什么，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所以整个也有一个时间感，而且空间是先在室内又到室外，然后再从晚上想象明朝，所以还是有时间。那我选这个跟后面那个主要我是觉得让你们分辨江船火独明和后面那个浅意二首的第二首野船明细火，江船火独明，野船明细火，都是夜晚那个船上面点了灯，有没有？可是江船火独明跟野船明细火差别在哪里呢？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两个意象，这两个景象差别在哪里呢？你们先想一想，等一下我们一路讲，你们如果想到可以讲告诉我。所以 好雨知时节，所以这个喜字就出来了。如果你讨厌雨的话，你不会说它是好雨，如果已经下了好几个月的雨不停的话，你绝对不会说它是好雨，对不对？好雨知时节，你看这个喜字就自然在里面。好雨真是好，它知道什么时候该下，因为春雨贵如油啊。春天的雨哈，对于农作物啊，什么要播种啊，要什么秧苗要长，都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好雨它知道时节，当春乃发生，春天来了它就发而生，萌发而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一开始就把那个喜字暗含在里面。好，然后下面呢要写春天的雨，春天夜晚的雨，春夜喜雨嘛，随风潜入夜，就把这个夜字点出来了。所以它题目一个字都没有漏掉，它随着春风，雨就随着风飘飘过来了。春风呢，雨就是这样随着风飘过来，悄悄的在夜晚就飘下了春雨，好像偷偷摸摸的走进来。为什么会说它潜呢？你看这个潜字很好，因为如果是夏天的雨齁，那是好雨嘛，绝对不是潜，它是大张旗鼓的说我来了我来了，你笼子都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有没有？但是春天的雨细细的，所以他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所以是好雨。他把所有需要润泽的东西都润泽了，可是呢他一点都不鞠躬，他没有声音的，就帮你细细的都浇了一片水，所有需要水的植物全部都吸到了水，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润物细无声。所以这个就有一种可以比喻啦，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呢，默默的做好事啊，我们也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对不对？不是大张旗鼓的，所以这是春雨的好，所以是喜，它这个喜字都暗含在里面。野径云俱黑，这个前面都是在屋子里面听到的嘛，好，感觉到诶在下雨了，声音很小诶，可是真的在下雨啦，他就走出来看一看，屋子外面就是江边嘛，他那个晚花草堂，对不对？所以他看到什么？野径云俱黑，一条小路，天上的云哦，因为下雨嘛，本来就是黑夜又有云，因为下雨一定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所以更黑，整条小路都是黑的，雨的时候那个 视线更不清楚，你想是不是更暗？所以开车的话，如果下雨的晚上要非常的小心，对不对？你要开那个灯要亮一点，要不然就看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光源在哪里呢？江船火独明，江边啊，停着一艘船，那船上面大概有人在抓鱼吧，点着灯，哇，那个火就是特别的亮，只有一个光源在那儿亮，四面都是黑的，天空是黑的，小径是黑的，没有，每家人家都睡了，古人都睡了很早，对不对？也没有电视可以看什么的，对不对？都是黑漆漆的。那所以那个江船的火哦，在一片的这种细雨啊乌云之下就特别的亮，所以明暗的对比非常的鲜明。你看，好，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俱黑独明，对偶的非常的工整。那么写到这里还要写什么呢？可是他想象说，晓看红湿处，这样一个晚上哦，这个雨下下来，明天早晨哦，看一看红湿的地方，就是花，饱含着水分的春花，花重景观城，把那个花，红湿就是花，他把它点出来，第二最后一句，整个景观城就是成都了，成都城里面的春花哦，一定是哦，都饱含着水分，这样子特别的有重量有分量，开得特别的精神，特别的漂亮。所以这是想象，这个是想象的时间，明天的早晨，现在是晚上，对不对？他说这个雨下下来的话，对于春花也受到了润泽，晓看红湿处，所以杜甫很会用湿字啦，他用湿用得很好。这边晓看红湿处，花重景观城，暗示时间的流动，对不对？那个花饱含着水分，春花特别漂亮。那他另外还有一首用湿的这个字啊，很好玩，讲给你们听。就是他在那个长安城的时候啊，他有就是曲江对雨吧，好像是曲江对雨还是曲江 对酒，应该是曲江对雨哈。他菱花浊雨胭脂湿，啊，这个应该要写在这里。这很平常的一句嘛，这看得见吧？写在这里。其实这不是杜甫很好的诗啦，但是呢，他大概是题在一个墙壁上啊，还是题在一个什么？反正哦，就是很多的，就是不是很清楚。说这个是笔记的里面他们记录的，说宋朝苏东坡、黄庭坚、秦观，还有那个和尚佛印，他们四个人去玩，就看到有这样子的一首诗，他们知道这个是杜甫的诗。但是菱花浊雨胭脂，那最后那个字看不清楚了。他们四个人都诗人啊，都很会，和尚也会啊。他们就说，我们呢现在手边没有书，我们先每个人补一个字上去，然后回家去查，看谁赢，看谁对。好好，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一个字哈。那苏东坡呢就说，菱花浊雨胭脂润。那黄庭坚呢他就说，菱花浊雨胭脂染。那秦观是最年轻的嘛，就是菱花浊雨胭脂润。那佛印和尚呢说，菱花浊雨胭脂落。全部都不对，因为杜甫完全没有雕琢，他就说浊了雨当然就湿了嘛，所以他就是很自然的说，他没有雕琢，菱花浊雨胭脂就湿了。可是他们说这个就暗示他们四个人的命运。你看东坡说润，他很旷达的人，有没有？那黄庭坚命不好啊，对不对？他胭脂老。那秦观那时候最小嘛，年纪最轻，是苏东坡的学生辈了，所以他说胭脂润。那佛印是出家人，所以他说胭脂落。你看都是每个人的性情啊，这个是故事啊，究竟是不是真的也不清楚，这样子。那好，我们下面再看哈，这个浅意二首也都是在晚花草堂的，它完全闲闲没事的闲居，没有什么，这些都不是什么很重要的，没有大事情，都是些眼前的风景，也是春天。浅意就是表达一下心中的感觉，心中的那种意思，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大事，所以小事也可以写诗，有点像散文随笔这样子。你看他怎么写呢？转之黄了镜，泛珠白鸥清，一镜野花落，孤村春水深。衰年催重虽催亮暑，细雨更宜成，见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所以他闲闲没事的时候做什么事，这是告诉我们杜甫闲居的时候的事情。转之黄了镜，你可以看到这是听觉的，而且有一个那个好像那个鸟齁，越叫越近，越叫越近，从远远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在那个树枝上面跳来跳去，在那边叫，春天的感觉齁，真的是满耳都是春天的声音，对不对？转之黄了镜，这个是听觉的。泛珠白鸥清，因为前面就是江嘛，江边那个白鸥啊，在那个沙鸥啊，在那个水面上，有时候停在水上，有时候停在岸边，你觉得它好轻盈哦。这有一种，一方面是视觉，一方面你又感觉是一种触觉的感觉。那么轻盈的鸟才可以在水面上这样泛，好，所以这个是用春鸟来代表春天的生机，那种生意蓬勃的感觉。而且这两句本来是不用对偶的，第一句、第二句不用对的，可是你看它对的多好，颜色也对颜色。然后呢，清和静都对得很好，而且完全是没有典故，谁都可以写出来的，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写出来，对不对？一镜野花落，孤村春水深，大家都说这是秀句，非常秀丽的句子，也是对偶的。一镜就是一条小路上野花遍地都是，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那个油桐花，有没有？那个是油桐花是几月啊？五月，对不对？快到了，你去看的时候，那个常常去地上都落了一条小路，两边有油桐的话，落得满地都是。一镜野花落，孤村春水深，他们这个孤零零的小村子，那个春水方生， 所以你看一径野花落，你看那有那个几何线条的感觉，孤村春水深，环绕的孤村那个春水这样长起来，那这是自然的风景。下面就转出写他的生活的情景，他做什么事呢？衰年催亮暑，所以真的很糟糕的人，对不对？哎，已经年纪大了，他当然这时候已经50多岁了嘛，对不对？就催太太说赶快啦，酿一点酒来喝啦，小米赶快酿点酒来喝吧，都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子，有没有？都是吃的饭不重要啦，先把那个酒酿出来就好，因为对他们来说喝酒比吃饭重要，这样。可是家人怎么想他们不管，这样子。衰年催亮暑，所以衰年这也是细推物理，唏嘘行乐嘛，已经是年近衰老的时候了，就催着家人说赶快酿一点酒，小米酒来，这暑就小米嘛，对不对？那么下细雨的时候呢，诶，赶快把那个橘子树啊移种一下，因为容易活，你知道，可能有人给他们那个 橘子树成树。因为杜甫在玩花草堂的时候很无赖，到处就是说真的那个形象很糟糕，到处问人家要东西，他那个草堂也是问人家做官的朋友打秋风，对不对？那连那个什么树啊，要种什么树，而且连家里的大盘子，看人家的大盘子也去问人家要过来。他真的，他还写诗哦，记录起来，问谁要了什么，问谁要了什么，这样子。那些诗也不好，都是七言绝句，都是随手写的，可是就留下记录嘛。所以真的是，所以大概不晓得又从哪里移了那个橘子树啦，他就说哦，细雨啊，刚好可以把那个橘子树移种，因为马上在下雨的话容易活过来。所以你看亮暑移成，这对得很工整啊，对不对？见喜交游绝，游居不用你，说的这个就是用陶渊明的典故了，有没有？请习交以绝游，就是那个归去来辞，是与我而相违，夫驾言兮焉求。对，就是世上的人既然跟我不和的话，那我也不要和他们来往了，习交绝友，就跟朋友都断绝，也不要再有什么交友了。所以他这边说见喜交友绝，我很高兴现在朋友啊一个一个差不多都断掉了。究竟是不是真的喜呢？那真的喜的话，为什么色兰色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但是有朋友来，花径不成缘客少，蓬门今始为君开，就高兴的要命。客至，有没有？客人来了还是很高兴，但是就故意这样说嘛，幽居不用名，我现在做一个平民老百姓，闲居根本不用名声，不要有人知道我最好。他现在这个时候很喜欢用野，你看野花，然后前面那首有野径，有没有？还有野日，太阳它叫做野日，还有野船，有野，你这段时间你去看他的诗，这个野字用了好多，跟他的心情哦，他不是在朝啦，他现在是在野，这样。那我们再看第二首啊，第二首也是时间非常清楚，时间到了吗？ 好，你们如果因为我手表坏掉，你们告诉我。我忽然接下来的时候手表忽然断掉，这样子很不吉利的样子。 所以眼影微微落，金柳脉脉斜，野船明细火，你看野船跟那个江船火独明，宿路起猿沙，云烟出玄月，相传小树花，邻人有美酒，自子夜能杀。所以你看最不要脸叫小孩去问人家要酒，小孩从小就被他叫，可是他这首是真的写的，你看那他都是白描的，可是对偶也很工整，写的那种心情跟那个景物都不是什么很著名的景物啊，就是小小的事情，可是写的闲情意志非常的好。眼影微微落，金流脉脉斜，因为屋檐的影子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就是黄昏嘛，所以你才随着这个影子看过去，诶，金流默默写，就看到屋子外面他那个家的外面的那个河，对不对？那个江水脉脉写，好像那个水波脉脉的流动，那水这样斜斜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诗人眼视野的流动跟那个时间的流动配合在一起，从眼影的微微落到金流的脉脉斜， 哦，那先要停下来吗？ 啊， 你们要留时间让你们讨论吗？好，野川明细火，所以这是晴天啊，所以跟那个江川火独明，跟那个雨夜是不一样的，这是晴朗的黄昏。所以江川呢，明细火，已经黄昏了嘛，大概又是要抓鱼，有的鱼什么都到晚上去抓，那个江船哦，已经点起了细细小小的火，不是独明的火。你看这个，所以是白天跟那个夜晚，晴天跟下雨，我觉得是不一样。所以江船火独明跟野船明细火，你要分辨这个两，虽然都是船上的灯，对不对？所以你看他说野船明细火，宿露起圆沙，那船上一点起火，那个在那个圆圆的半圆啊，其实半圆的沙滩上休息的那些露丝鸟就被惊起来了，本来在那边睡觉的就被那个船边上点火，他们就惊起来，就从那个半圆的那个沙滩上就飞起来了。宿露起圆沙，你看这都好美的风景，细细的，可是因为诗而觉得美，你现场去看，你可能根本没注意到，对不对？云烟出弦月，再看天上，原来是上弦月，所以月亮并不会很明显，现在已经入夜了，从黄昏上那个出弦的弦月开始出现在天上，可是马上就被云遮住了，那这个时候视线就不太明，所以这个嗅觉就会，当视觉不太能够用到的时候，听觉嗅觉这些触觉就会特别敏感，因为视觉是人用的最多的一种感觉，当你眼睛不能用的时候，你的听力还有你的触觉嗅觉才会特别的敏感。所以相传小树花，就矮矮的树加旁边的种的小小的树，不知道是什么树开了什么花、哦、你都可是会有一点香味，所以在这黄昏入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香味一阵一阵的传过来、哦、这也是春天的黄昏，春天的感觉，有没有？那这个时候好想喝酒哦，这前面六句培养他喝酒的那种心情，这种时候岂不是要喝酒吗？但是家里真的没酒了，我知道邻居有酿酒，邻人有美酒，就叫我们家小孩去给他赊一点来好了，我先借我一壶啦，等到我们家酿酒了再还你，这样他一定可以讨得到。字子夜能杀，就把这个夜字在最后一句点出来，所以是黄昏入夜，从眼影微微落到最后夜能杀，这个夜晚。所以时间在每一首的诗里面其实都有，但是有的是含蓄的暗示的在那里流动。那下面就是要讲到李商隐一首快乐的诗。李商隐他多半也都是悲哀的诗啦，对不对？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他的一生、哦、常常都是在追忆他失落的种种的东西。当然感情是他写的最深层最好的部分。但他其他也，他失落的东西太多了。可是呢他也有快乐的诗。这首晚晴、哦、我觉得就是李商隐非常快乐的一首诗，很难得的。那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他是在桂林，他那个时候因为李商隐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在朝廷里面做到什么官、哦、那因为牛李党争的缘故啦、哦、他永远都站不对边就对了、哦、反正呢运气稍微他比较支持他的人在上位的时候，他又因为那个丁忧、哦、母亲去世，他又必须三年回家守丧，那等到三年再回来的时候又风云变色了、哦、反正他一生都没有好运气就对了。然后牛李党争嘛，他那个以前的好朋友那个令狐涛对不对，令狐楚的儿子、哦、又是本来是跟他好朋友，后来又恨他恨得不得了、哦、所以令狐涛越得意他越没有办法。这些讲起来就因为我们不是讲李商隐诗啦，所以不用讲那么详细。反正呢他一辈子的正当职业就是什么，去跟着各个节度使去做他们的秘书，不是朝廷正式的官员，就是像现在大官聘的机要秘书，有没有？ 就是这种的，就是你要上任的时候，你就会带一个你自己的秘书去帮你写各种的文章啦，对不对？帮你跑腿啦，帮你去办一些这种事情。可是，一旦这个人下台，你就一定是跟着走的，因为你不是朝廷的正式的公务员，你懂吗？所以李商隐一生都是做这样子的工作。那一个节度使，他命又不好，那节度使要不然就是被罢官啦，要不然就是死掉啦，要不然就什么，所以他一直颠沛。那么他这次呢，是在桂林这边跟着郑雅这个桂馆观察使，不过也没有做太久了。第二年那个郑雅的官就被那个撤掉了，所以他也就又没有官职了。可是在这个短暂的时间，他来到桂林，他一直是一个北方人，第一次来到南方，对南方的风景那种风土，那种不同的花啦、草木啦、那种气候啦，他有非常新鲜的感觉。因为诗人本来就是比人家敏感的人，那何况他又是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风土，所以他写了很多很好的诗。而且呢，这首晚晴呢是其中很快乐的一首诗。他这边也有很多写给他太太的诗，情诗。这时候他太太还没有死，那些情诗也很好，但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写讲的。所以呢，我们就来看这首李商隐诗中难得的没有一点阴影的非常快乐的诗。所以弥足珍贵，所以我说弥非常值得珍惜，因为很少，所以诗人也有快乐的歌，只是少一点。那现在我们来看身居府夹城，春去夏犹青。那所以这个已经从初春暮春现在已经快要春天要入夏的时候，所以春去夏犹青这句很好，对不对？当你们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说春去夏犹青了，对不对？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两句也是常常被人家用的，有没有？可是他妙手偶得之啊，你觉得人家就信手写过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天高阁迥，围住小窗明，月了朝干后，归飞体更轻。你看全部扣住晚晴这两个字，就所谓的晚晴一定是下过雨以后黄昏的时候太阳出来，如果一整天都晴不叫做晚晴嘛，那就是一天都晴嘛，你懂吗？晚晴的意思就是白天是在下雨，到了黄昏的时候阳光出现，这个才叫做晚晴。那这种光线是画家最喜欢的。达文西他画蒙娜丽莎的时候呢，他画了好多年，画蒙娜丽莎一直说他没有办法画完成，到最后都说没有画完成。为什么？当然一方面是他舍不得，他据说是他喜欢蒙娜丽莎啦，但人家是人家的太太，没有办法，所以他一直就画不完，这样他就可以再见到他，再见到他。不过这是传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另外就是说他等光线，他觉得一定要下过雨再出太阳的黄昏，这样子的光线照在这个美人的脸上特别漂亮，就像苹果光那种的啦，对吧？就是饱含着水分的光线，这种光线饱含水分，所以会让人特别的漂亮。所以他一定要等到有，你看下过雨再晴的黄昏，这种时候一年有几天呢，对不对？他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画，所以就画得很久很久。所以这种下过雨又黄昏，所有的尘埃都被洗干净，所有的东西的颜色都特别的鲜艳鲜明，那花啊植物啊什么的都会特别漂亮。那这个时候诗人的眼光，他写这个晚晴。他在那个桂林做一个节度使的秘书，钱不多嘛，所以都是租房子。他租的房子一定是那种便宜的房子，所以才说身居府夹城。夹城就是城墙外面还有一圈那个比较矮的那种城，那种就叫做夹城，就两个城墙，一个比较就是正式的城墙，城墙外面隔了 一段距离又有一个比较矮的城墙，那他租的房子呢，一定是靠近城墙边的房子，所以你站在他，而且他是租人家的阁楼，这种都是穷人租的，你知道吗？就是什么铁皮屋加盖，有没有？屋顶加盖铁皮屋，就住这种的。那你这样看所以他爬在那个屋顶上，那个他阁楼上看外面，就你看他那个城比较高嘛，他就在城墙的边边，然后外面还有一个城，就是叫做深居。深居就是闲居，就是没事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唐朝好像是九天上班一天休息， 比我们现在辛苦，我们现在是周休二日，对不对？因为那个诗人他们有写九日驱驰一日闲，所以很明显的告诉你，九天上班一天休息，休沐就叫你洗头洗澡，叫休沐日。古人也不常洗头洗澡的啦，头尤其不常洗，对不对？所以就是上班九天休，所以大概就是闲居的时候，生居闲居，府夹生就站在自己租的房子的阁楼上，就看着后下面的那个城墙，然后就春去夏犹晴，哇，季节的流转，春天已经过了，现在是夏天了，可是夏天还没有到热，这是李商隐最喜欢的，他写夏天也喜欢写凉凉的夏天，他不喜欢写炎热的夏天，而且他不喜欢写中午的太阳，这都是他不喜欢的。所以春去夏犹晴是他很喜欢的，就是说还没有到很热，对吧？那刚刚一定是下过一场雨，所以天意连幽草，因为从高的地方看过去嘛，远远的那个城外面的草地啊都被润湿润泽了，一片的绿意，天意好像连幽草，就是一枝草一点露啦。所以不知道是谁说的忘记，就说当那个你把善意施给完全没有权力的对象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自然流露的温柔和美。把善意啊施给那个完全没有权力的对象，就会有一种自然流露的温美，而且你也不求声名，你是不要求名声的。把善意施给那种求回报的对象，那就很糟糕了，对不对？那就是交易了，等于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他说的这个天意连幽草，就是连一根草也被润泽到了，天没有偏心，雨是一直落下去，大树也被润泽，美丽的花也被润泽，但是小草也被润泽，人间重晚晴，而且现在呢雨也下过了，夕阳又出来了，草地特别的鲜明，特别的绿，然后含着露水，那个雨水会发光，所以人间重晚晴，这样子的风景能够看过几次呢？所以人要好好的欣赏。但是这句呢就常常被人家说，哦，这有比喻的意思，人那个老年啊晚晴的时候是要最要珍惜的，对不对？就是你老了，可是你身体还不错，那日子还过得去，这都是晚晴啊。可是晚晴不会持久，因为黑夜就在前面，对不对？所以你要特别珍惜啊，传与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就是这种意思。所以人间重晚晴，你会想到柳永的词，草色烟光残照里，对，也是看到这种夕阳照在草地上，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对。所以然后在这是室外的看外面的，然后他回头看他的租的这种阁楼屋，他觉得诶，有晚晴的时候这个房间都不一样了，并添高阁迥，你要注意他的用的字，高阁他租的是一个阁楼嘛，迥就是深，本来平常，光线都照不到，古时候的房子本来采光就不好，像他这个阁楼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那如果是阴天啦什么的，简直整天都是黑的，反正他白天也都上班嘛，没有关系，晚上回来就点灯，对不对？可是今天呢刚好有夕阳的光这样洒进来照进来，所以整个高高的阁楼那狭长的屋子现在看起来特别的深远，想不到我住的房子还蛮宽的嘛，对不对？以前觉得很窄啊，你看并天好像整个天了高阁的迥，这个还没有，他那个对偶的更厉害，唯住小窗明，我不说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吗？那平常也暗暗的，但是现在呢被那个夕阳光一照啊，哇，那整个小窗子好像被那个光线倒进去，你看他用一个柱把光像水的那种感觉，像水光流漾的感觉，用一个柱子好像清着湖这样倒进来，把光线倒进来，对着那个窗子倒进来，夕阳的光，那个小窗整个亮起来了，所以你看这个柱字如果要换别的字，并添高阁迥，唯住小窗明，所以整个屋子看起来跟平常都不一样了，换一个角度你看，对不对？然后最后又再看外面，再看外面，看外面是什么？月了朝干后， 归肺体更清。前一句是写情，后一句是写情，归肺体更清是说晚，因为黄昏的时候小鸟要回窝，对不对？所以月鸟，这是南方嘛，桂林嘛，对不对？月鸟他们在夕阳中要飞回家的时候，心情也很特别高兴，因为看到太阳出来，他们知道他们的鸟窝也干了，要不然的话一窝都是水，他回去也回不了啊，对不对？那个鸟窝不是什么半天中的一个碗什么什么，那个谜语，小孩子的谜语有没有？半天中的一个碗，雨水接也接不满，叫你猜那是什么东西？就是鸟窝。不，现在小孩也很难猜，因为小孩现在可能根本没有接触到什么鸟窝，就是儿童的那种谜语啦。所以他这个树上面的一个碗，你看看，一直接雨水的话，他回去也不能住啊。可是现在想到月鸟巢干后，他想到哦，我回去我的鸟窝也干了，归肺体更轻，想到要回家了，他飞得特别的轻盈，他的羽毛也干了，所以你看那个欢喜的心情，切那个碗和那个情字，所以从头到尾都扣住题目，非常快乐的一首诗。我忘记刚刚讲那个江船火独明啊，夜晚的火的时候，因为我想到了我看的一本日本的翻译的小说里面有一段话，我念给你们听，那时候因为没有办法打出来，因为我是刚刚才想到的，那个叫北村薰他写的秋花。这书整个都没有关系了，它主要是说它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可以跟着一本小说叫秋花，这不重要了，但是我想就这样就好了，没有要写，我不晓得还看得清看不清他里面写了一段，我就随便练着让你们听一听小时候看过的书，有的时候只留下宛如夜里远方灯火般的强烈印象，书名作者都忘了。看小时候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小时候看过的书就像远方灯火，夜里远方灯火的那种强烈的印象，就是有一个那样子的印象，但是书名作者都忘了。心无杂念的孩童时代，看书有一种如今无法体会的忘我的乐趣。故事里的森林深不可测，繁星遥不可及，我得以从心底跟书本一同欢喜振惧，欢喜或者是恐惧，那是一种无可取代的幸福。所以黑夜的灯火给人家的感觉，我就觉得这个夜晚有一个光源。他说这个作者他会想象是小时候读过的书就像远方的灯火，非常的强烈，可是书名作者其实都不清楚，就是一个印象。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印象呢？如果问你，你小时候读过的书你记得的是什么？也许书名作者都忘了，但是你记得其中的一些部分非常的强烈，好像夜晚的灯火，有没有呢？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慢慢的想。那他觉得随着年纪长大啦，这种乐趣就少了一点，随着而来的呢就是看得懂以前看不懂的东西，但你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所以我想这个是补充给你们看。那现在我们还剩下什么？哇，四点了。好，那宋朝的不讲了吗？那你们不是要留一点时间什么？好，我们是到几点？四点半是吧？好，那你们就不要留时间把它讲了哈。好，不是说要留时间给你们问 问题或讨论。好，那宋朝的这个就比较那个选的比较少啦，其实也很多，像东坡有的也是写那个夜晚的灯光什么的，但是东坡就是比较理性的，他们的宋诗都是比较理性的，所以以前那个吉川幸次郎的比喻很好，说唐诗像在夕阳中挥杯饮酒啦， 那宋诗呢在雨窗下品苦茶，就整个，所以他用一个意境的比喻，用那个来比、哦、就是要慢在雨窗下慢慢的，都是理性的思维比较多、哦、所以他那个苏东坡有一首诗嘛，他说什么啊、就是我看看，就是夜泛西湖啦，他晚上在西湖泛舟，他说孤浦无边水茫茫，荷花叶开风送香，这没什么，但是最后面两句，见看灯明出远寺，远远的山寺庙本来看不见的，忽然他们点起灯来了，一盏一盏的灯点起来，哦，我们知道远远那边原来是一个庙，你看远看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我更希望月亮沉下去被云盖下去，那个湖水的光、哦、反而会显出来，那是可能是四边的灯火会投到湖里，有没有，那 湖上的灯光如果都熄掉，月亮也没有了，反而就会把这些反映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理性的思维的过程，你看灯明会出远视，那个远视会出现这样，对，所以哈、哦，宋诗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选的这个因为是春天的歌嘛，这是一首题画诗，好、哦，它题目叫惠崇春江小景，惠崇就是释惠崇，就是释迦摩尼的释，所以它是一个跟苏东坡王安石他们同时代的一个和尚，可是他非常会画画，他画的画呢最擅长的就是水鸟，各种的水鸟，然后配合的就是江边啦、芦苇啊，然后有水鸟点缀，这是他画的最擅长的，有一种轻旷而萧疏的意境，所以很多的诗人呢都会请他画画，那他画画诗人就在上面题诗，好，所以这样配合的，那这就是一首东坡的题画诗，惠崇，惠崇是人名啊，春江小景，他画的春天的江水，早晨的风景，那这首很有名嘛，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那我们来看看这种很有名的，它究竟好处在哪里？其实这是题画诗，不是说自己有什么感情啊，什么要写的都不是，也不是自己去玩的，他就是看一张画，然后就在上面题，对不对？那你看，他把春天的景。你看有竹子，有桃花，有江水，有鸭子，还有蒌蒿，还有芦芽，还有河豚，河豚就是他想象的，画上面并没有河豚，画一个河豚很奇怪吧，对不对、哦、不可能啊，没有画出来的，对不对？可是东坡是很好吃的人，很爱吃的、哦、所以会想到，因为蒌蒿这种东西就是说是种在那个水田里面长出来的，可能也不一定是种，就是春天刚刚长出嫩芽的时候，大家都把它拆起来吃，所以究竟什么样子，我真的是鸟兽草木虫鱼之名都不是，我是很糟糕，我不清楚，但如果你们知道的话是什么样子，你们可以去查这种东西呢，就是说它刚刚春天发出芽的时候采来煮鱼汤很好吃，老了就不好吃，所以它由这个蒌蒿它会想到河豚，因为他又想到要吃了，他要吃鱼汤了，这样子，所以是很好玩的。你看，竹外桃花三两枝，很悠闲的样子，就是那个画家这样画竹子，画几根竹子，然后竹子后面引着几枝，点了几个红红的桃花，有没有？正面是竹林，绿绿的竹子嘛。画竹子画得好是很棒的，对，可是竹子是绿的，它点几个红红的，所以竹外的桃花三两枝，然后前景呢就是春江、哦、然后有几个鸭子，对，鸭子看起来游得很快乐，所以那个水一定不冷了，一定是暖和了，所以他写出其实画面就是江水上面画几个鸭子，对不对？但他说春江水暖，这诗人的想象，鸭先知，这句就很有名啦，常常被人家用，对不对？然后再看那个江边还有画几个蒌蒿啊、芦芽啦，这都是点缀的嘛，对不对？就像那个芦苇啊这些的，对不对？就是水草它点缀的，蒌蒿满地，从水边这样长得满地，芦芽刚刚发出来很短，所以啊，正是河豚要冒出来的时候咯，可以去抓来吃了。所以没有什么深的意思，但是你会觉得那景物啊非常的丰富，整个春天的感觉，对不对？好，那下面一首呢，这首陆游的这首 句大家都知道的，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早卖杏花，有没有？就这两句太有名了，所以我就选。其实这首诗哦，如果按照我来说，我觉得它有的字可以改，我并不觉得它非常完美，就是这两句太有名了，所以哦，就把它整个的来看一下。像那个什么，就是晴窗细细乳细分茶，你看细细两个声音有没有？虽然是不同的字，但是练起来声音重复，所以这是不好的，其实应该修改，并不是不能改啊。那个细你可以改成那个研磨的研嘛，研。对，因为宋朝人喝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泡茶哦，他们都是有点像那个日本的那种现在的茶道，他把它磨成粉的，把那个茶叶或者做成茶砖，然后磨成粉的，然后把茶像看你舀多少磨，先把它盐先把它弄成粉，用那个小小的杵，药杵的杵，有没有？在那个臼里面，然后把它慢慢的磨，把它捣弄成碎碎的，然后把那个开水啊给它，把这个东西舀在壶里面，磨好了舀到壶里面，舀一勺两勺看你啦，然后把它冲了以后再把它分才一杯一杯这样子倒下去，整个的过程要平心静气，而且手势要很漂亮，你知道吗？你怎么样烫那个杯子啊，那个水哦，先生火，然后那个 水怎么开，然后像那个鱼眼睛，像珍珠，如果像珍珠一样，那就太熟了，水就太熟了，有鱼眼就是开始开了就可以，那个花样多得不得了，这个茶道，所以日本现在学去的就是这种茶道嘛，这个茶道是非常讲究的，唐朝宋朝他们那个茶也不一样，所以他就是闲闲没事客居，就是陆游啊，他从故乡来，他的故乡可能是在杭州，不是杭州，杭州是首都啦，他可能是江苏山阴那边的人，他到杭州这边来，不晓得是奉了什么命令，还是有什么事情，这个都没有办法考据了。好，反正就在临安，就是杭州，在杭州的旅馆里面，住在旅馆里面，那就很想回家。春天快到清明节了，他很想回家，但是可能就是京城有事情，是被官府招来的，还是他有什么事情没办好，这个我们都不清楚。可是他就在旅舍里面，旅馆里面，就写了这首诗。所以如果你们有在那个小小的旅馆住过，我是那时候在京都去玩的时候，他们在那个不是鸭川，就高濑川那个小小的一条河，有没有？那旁边有很多日式的那种房子的小旅馆，那你就住在那个楼上的时候，就铺着那个棉被啊，就铺在榻榻米上睡，有没有？那个窗子外面就是河，就是那个小小的河，那人的声音啊什么都可以听到，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像陆游的这首诗的味道。你住在五星级大饭店一定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味道，你知道这是住在小旅馆做客京城，那春天旅馆的临窗的外面就有，你看卖花的声音啊什么的，是一条小巷子进去，不会很吵，但是人声还是会听到，红尘的声音还是会听到，这样子的一种心情。他很想回家了，但是又没有办法动身，在这样的心情之下，他就写了这首七言律诗。七律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的盛了，大家都已经做很多的七律了。他说，四未年来博士杀，谁令骑马客京华，所以那种不情愿的心已经马上就显出来，是谁让我骑马客京华的，做客在京华，就是冠盖满京华，诗人独憔悴啦，对不对？我是谁叫我来的，所以是反正是身不由己，绝对不是自己想要到京华来玩，不是。所以四未年来博士杀，世上的人情啊越来越薄，越来越淡了，不是人情浓如酒的那种，是四位博士杀，你看看。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照卖杏花。整首诗、这两句实在是精彩绝艳了、全诗、都不好，就这两句好。所以可是这两句就太有名啦，所以就一直流传。我还看过古龙的一个早期的武侠，他那个绝世的武功就叫做小楼一夜听春雨。好，一把名刀，那个名刀上面刻的就是小楼一夜听春雨。好，所以古龙一定很喜欢这句，你知道他把它说成一把名刀，一把绝世武功的，就是表示客做客异乡嘛，睡不好嘛，你换了地方睡不着，而且又下雨，所以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你才会一夜听春雨啊，就听到那个雨声，所以这个跟春夜喜雨完全不一样，绝对不是喜的心情嘛，有没有？在住在这个客舍的小楼上，一个晚上听春雨，然后呢，深巷明照卖杏花，这个深深的巷小巷子。他住的旅馆不是大马路上的啦，对不对？深巷，一夜听春雨的话，明天早晨就可以卖杏花了，因为杏花着雨也要赶快剪下来卖，要不然也会落，而且被雨润泽过的杏花特别鲜艳，特别漂亮，可以卖到好的价钱。所以卖花的人呢、一定一大早就会提着一篮的杏花来卖，这个春天的意味哦，非常的浓，有没有？你看，一夜听春雨是听觉的，深巷明照卖杏花，又有颜色，又有想象，种种的，所以这一联真的很棒，而且很自然的写出来，完全不着力的样子。可是后面就有点那个矮子斜行闲坐草，这句还好了。那在旅馆里面白无聊赖，要做什么事呢？没有朋友可以拜访，也没有事可以做，所以就拿一个短短的纸。矮纸就是短短的，不是很长的很贵的那种纸，可以这样一直写的那种，就是不晓得是店家什么留下来的，或者别人留下来的，短短的一个小小的一幅纸，就闲闲的拿起笔墨来就写写吧，书作草，闲作草，斜斜的这样写，就是做草书，因为没事打发时间，不过陆游打发时间是做这种，不是喝酒什么的还好啦，对不对？好，你看矮子斜行闲坐草，就是平居无事很无聊的时候。然后呢，晴窗细乳细分茶，就一个人在那边泡茶嘛，泡茶是可以让一个人心情沉淀下来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茶道是有它的道理的。你们像我们现在急急忙忙泡茶包，那是完全不入流的，对不对？他只是为了要喝一个水而已，就这样给他泡下去。可古人他们那种很讲究，那整个泡茶还有一个茶室，对不对？茶室就是一定要茅草屋顶，矮矮的，这样你走进去要弯着腰，把所有的红尘的重担都丢在外面，然后脱了鞋子进来，弯着腰就要谦虚，然后在茶室里面没有身份地位，每个人都一样，这整个的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哲理在里面的啦。那整个泡茶的过程非常的缓慢细致繁琐，就是要让你借这个动作把心沉下来。所以他们宋朝的呢是要磨的，所以呢晴窗在晴朗的窗前，他就细细的研磨那个茶乳，就是茶粉啊，把它磨，然后再把它冲了以后来分茶。分茶其实就他一个人在喝吧，也没有客人，这样分一杯一杯的，这样就是无聊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他那个细细练起来声音不好。那最后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个素衣风尘叹就暗暗用了一个典故，就是陆机的，陆游整个的感叹在最后可以看出来，他用这个典故，所以典故很有用。这陆机就是三章二陆的那个陆，陆机陆云那个陆机哈，他南方人嘛，后来被俘虏到北方去，对不对？所以他 在京城啊，北方的京城风沙很多，所以他就借机感慨了，说京洛多风尘，这个洛阳啊长安这边风尘太多了，素衣化为之，我本来是一袭白衫，现在都变成黑的了，就是被染了，这个染不是衣服的染而已啦，整个人都被迫的被污染了，不得已，所以素衣化为之，那种感受，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就有这种齁，就说素衣莫起风尘叹，虽然素衣会化为之被风尘所污染，但是不要感叹，因为我不会长久留在这里，我马上就要回去了，我想算算换到清明节我会一定会赶到家里了，所以有一个希望在前面。所以他这次是为什么到杭州到临安来不知道，可是一定是很不高兴很不情愿也很不如意的啦。所以典故的用法就是在这里很好，它可以包含很多。好吧，我就只好讲到这里齁，谢谢各位。谢谢。